第29集，又掰了。 那个，来吗？我看你困了吧？ 你说呢？然后许少卿看着床头的洗发水，别无选择。 又自己洗干净了？ 嗯。怎么又不行？我是想节省时间，毕竟大家都困了。 就是挺好奇，看你还这么纤瘦，你这几个月是不是自己经常这么玩？是不是舒服过了就忘不掉，总想要？ 当然没有，我自己当然不会做这种，何况自己来又没什么感觉，我为什么做这种多余的事儿？ 自己没感觉？你的意思是要我来你才有感觉是吗？ 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我也是，我只对你，只对你最有感觉。 看什么呢？ 这东西能行吗？黏黏糊糊的。 我去弄一点稀释好的来。 哎，算了，不用了。谁知道你这里都有什么成分？我可不想我爆皮。 许少卿坐起来，下地去洗手间把涂上的洗发水给洗掉。淋浴间有多窄小就不说了，那个花洒冷了半天才开始出热水，调到头也不怎么热，忍着冲一会儿吧，却突然烫了起来，差点把他兄弟给烫熟了。然后在冒烟的热水中后撤一步想发火，却最终只是哼了一声。 靠，你也嫌我玩不起了是吧？ 在冷热交替中可算是冲洗干净，也不知道用毛巾是否合适，拿纸勉强擦了擦就进屋了。他爬上床钻进被窝，趴在安里的身后。 你怎么才回来？我都睡着了。 许少卿动作一致，看着安里泛着红的惺忪睡眼，爱好记录的徐老师也突然又犯了，半起身越过安里，从桌上取过手机按了两下。 你再说一次。 啊？ 把你刚才说的那句再说一次。 你怎么才回来？我都睡着了。 哼，问你家的热水器去吧。 嗯。 喂。 嗯。 安里低声嗡嗡地说了什么，许少卿没听清。他看见安里又转过身去，把一坨被子掖在脖子底下。可被子是单人的，并不大，于是后背那里被许少卿撑着，露出很大的缝隙。 啊，我被子小，你盖好点，别冻着。 一床被子捏不出两个人形。许少卿只能躺下贴过去紧挨着，把俩人脖子一圈裹紧了。 你还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吗？ 你是来和我睡觉的呗。 跟你说话怎么比这唐僧肉还费劲啊？ 不过许少卿确实也困了，十分的困，看安里已经进入梦乡，他也很快就眼皮沉重起来，昏睡过去。习惯独睡的许少卿并没有睡踏实，他感觉有什么阻碍了他的自由，转身都费事。于是在半梦半醒中，他伸手去推，可他推到的时候却又粘上了，摸起来不够柔软，没有他摸过的无数被乳液呵护的皮肤润泽的手感，而是带着一种刚被香皂过度清洁的涩感。可这种涩感激活了他指尖的敏锐度，让他半昏迷着想去探索更多，想找到这种触感的边界之外还有什么。他从后面摸到前面，上面摸到下面，直到他摸到一处，他并不清醒的脑中浮现了一个 里面长着一株绿色嫩芽的松软土坑，他很喜欢，轻柔地挖开那个土坑，给那株嫩芽培土。那株嫩芽不负他望，立刻就生长起来，变作饱满鼓胀、含苞待放的花骨朵。他爱不释手地轻抚这个花骨朵。 我种的，快开花，开花吧。宝贝儿，这么久没见面，你是不是想我了？ 安里看了许少卿一眼，表情很复杂，似乎是难过的，又有点生气。不过很快他就转回头，把脸埋在了枕头里。许少卿看着他这样，好像积攒了几个月的情感都一下子翻涌了起来，让他感觉到自己的心要化了。 这么舒服吗？直男。 我靠，你能不能闭嘴？ 时隔数个月，安里的身体再次被唤醒了，有一种久违的熟悉感，但这种熟悉感并没有让他觉得安心，而是莫名的恐怖，因为他好像和安里身体那种自己无论如何解决也挥之不去、发泄不出的感觉会失了。他只觉得自己必须说些这样的话，自己才能安心一点。 安心个屁，其实是心虚了。 不管别人，安里怎么可能看不穿自己？他很难过，突然又非常的愤恨许少卿。 我的宝贝鱼儿还来吗？ 来你大爷！我得起床了，我要去上班。 你才睡下呢，上个屁的班！ 就是要上班啊！哎，挺远的，要坐公交车再转地铁过去，得提前走。 乖了，一会儿我送你。再让我抱一会儿。你知道我这几个月是怎么…… 不行，我一点要到快餐店。 你不是六点刚下班吗？还没怎么睡吧？ 要不是你捣乱，我是能睡够的。起开。 工资我补你。今天别去了。 我要去的。 别去了。挣那几个破钱还不够累的，我说了我给 你，我不要你的钱，我不要你的钱，我把你上次那钱还给你一半行不行？你放了我吧行不行？ 你神经病吧？ 你才神经病，你有钱就自己花去，你是同性恋就去找同性恋去，干嘛非逮着我不放？我不想，我不想和你一样是。 是什么？哼，这个词儿还真是你的死穴啊。真就有那么可怕吗？ 不可怕，不可怕。你怎么跟你家里人说你治好了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？ 安里说完了，马上觉得不妥。他看到许少卿的脸色果然变得很坏，可现在着不说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似乎没什么意义，因为他就是那个意思，完完全全就是那个意思。许少卿是个为了报复把直男往弯路上领的坏蛋，那自己呢？义正言辞地鄙视了他过去的同学和老师，马上又说出歧视同志的话，大概也挺过分的吧。 怎么办？可我就是不想，不许逼我过线，我才不是。 懂了，不会逮着你不放了。这次说真的，我以后只约同性恋，绝对。 安里无言以对，然后他也起来开始穿衣服，两人各穿各的，好像互不认识，气氛诡异。其实安里这一下子听到许少卿的这种话，心里还是有些难受，不知道是自责还是不忍心，尤其是想到许少卿昨晚跟自己说的那些过去的事情，自己还说要替人家报仇来着，结果现在自己和那些人一样 拿他性向的事儿一起欺负他了，但他无话可说，因为不在一个立场，还确实就没有什么资格安慰，因为他真的过不去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，欢迎收听。